爱传递，让爱延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生活呢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哎，开门七件事少不了。 没错，看来呢都是一些生活的琐事，但是呢哪个也离不了。 当然， 比如说里边的油，现在人们追求呢生活的质量和品质和健康，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对于油怎么吃，吃什么油是非常重视的。 我记得经常大家有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网上看新闻当中，特别要给大家提出一点，就是油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天必须要吃嘛， 对。 但是呢，建议呢是混合着几种不同的吃，不要专注的只是天天就是哦，你就吃大豆油，你就吃花生油，你应该是很多的油脂掺和在一起，光吃某一种它也是不健康的。 对，掺和着吃，哎，这是那个理念、啊。 是的， 其实吃油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阶段，比如说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到后来的橄榄油啊， 更加健康一点的。 哎，慢慢的人们才认识到这个油呢，它有不同的好处啊。 对。 但是现在你发现吗，关于这个油啊，大家总结出来这个油里边一定要有什么呢，亚麻酸啊，亚油酸，甚至有叶酸，当然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好处。 是的， 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呢又满足了健康。 是的，油这东西吃着是香的，但是油这东西呢，你如果吃完之后它里边是那个所谓饱和脂肪酸呀，就会在你心里形成那个肥肥胖胖的，咱们说形成你身体里的肥油。但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不会在身体里形成肥油，所以吃了之后呢不会给身体造成压力。同时呢有人说，哎，原来说那个吃红烧肉说对大脑特别好，是为什么呢？有一种理论说脑子里边其实那也是脂肪，但是脂肪是脂肪没错，可是大脑那个脂肪它是不饱和脂肪酸所形成的，不是红烧肉那个油能补的。所以呢您要是吃的时候呢，您注意要吃那个不饱和脂肪酸，您说的什么亚麻酸呢、亚油酸，这些是大脑的主要的合成成分， 没错。 所以补充这一类的油脂，补充这一类的东西对身体好。 对，因为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很多东西对身体有害，还代谢不出去。 是的， 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对， 但是呢，好油肯定要补一些。 那倒是。 现在有一种油是大家非常喜欢，而且营养成分非常高。当然由于它的价钱呢也相对比较贵， 那倒是， 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个核桃油。 核桃油， 除了核桃油，还有亚麻籽油，这是市场上现在很流行的。 是的， 但是一说核桃油啊，大家一想，一小瓶，那小瓶弄不了2-3两，就卖好几百块钱。 是的，是的， 家里只舍得给那个婴儿，小婴儿吃啊，这样的。但是核桃油确实好，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什么东方橄榄油，是只有咱们东方有的，而且呢里边的营养非常丰富的，而且里面呢充满了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呐、我们说亚麻酸、亚油酸都在这里边。那么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核桃油， 还不是市场上普普通通的核桃油，是真真正正的核桃油。 是的，其实刚才李佳也提到了，这个核桃油的油脂呢，它的含量非常丰富， 对， 而且有树上油库的美誉哈。 哎， 那随着这个日益的发展哈，利用现代工艺提取它的精华，从而呢衍生出了核桃油这样的产品。 嗯， 应该说在国际市场上呢，这个核桃油被誉为是东方的橄榄油， 对 啊， 很非常非常贵，但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油脂。 而且呢，像这个油，刚才您提到了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高啊，是属于高档的油类。但是它的这个口感呢，还非常的纯正哈， 清甜， 非常的清淡啊。 嗯， 所以现在很多的家里边，尤其是比较讲究 生活品质， 都用这个核桃油。 对， 那核桃油当然非常好了。实际上呢，现在很多人都认识的这个亚麻籽油，也是不错呀。 亚麻籽油里面也有丰富的，我们刚才说到了亚油酸、亚麻酸。您听亚麻籽油，那亚油酸、亚麻酸的含量肯定很高，而且它里面也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现在大家常用的一种非常健康的油脂。我们无论是家里的做饭的时候使用、凉拌菜的时候使用，都是可以的。所以核桃油包括亚麻籽油，全家呢老少皆宜，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带给全家人的组合。今天咱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做一做家里油脂的调剂。您平时可能吃大豆油，有人爱吃菜籽油，南方人吃菜籽油啊，咱们还有人吃花生油的，这几常用这种油脂呢可以吃，但是我们不是说让您完全替代，我们给您提供一些新的核桃油、亚麻油，您可以在自己的佐餐的时候也加入一些，这样我们身体摄取的营养是均衡的，油脂的营养是均衡的，这才是现代的摄取油脂的健康理念。 是的，一定要掺和着吃， 对，一定要掺和吃， 根据不同的制作方法来使用不同的油脂， 是的， 不同的年龄段使用不同的油脂， 是的， 这都是非常科学的。 嗯， 好了，那说到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像你说的，咱们是一个全家福， 全家 是吧？我们的既有为大家准备的核桃油，同时呢又有亚麻籽油， 对。 这个组合呢，说句真心话，在市场上呢真的是非常贵哈。 嗯，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 我说 性价比非常高， 因为我们啊，因为是好的油脂，大家知道好的油脂一定要比如抗氧化性要强啊，一定要装到好的包装当中。我们是铁桶小瓶装，小一瓶当中足量是半斤，一瓶是半斤，250毫升。然后呢，我们给大家配呢，像核桃油，我们给大家配3瓶，而且这核桃油还是地地道道的。核桃油 250毫升， 对，一瓶250毫升，加起来就是1斤半呢。这加起来1斤半的这个核桃油，有机的，是咱们长白山核桃啊，给您直接榨的油脂。然后我们再给大家配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呢，我们采用的是进口原料，比利时的亚麻籽，直接给大家比利时亚麻籽油出来之后，这是一级的，达到一级水平的，在市场上，在油脂当中达到一级的市场上都是很贵的。我们今天给您配亚麻籽油，配了7瓶，一共加起来10全10美，10瓶都是铁桶，高档的铁桶装，一桶是半斤的，给您配齐了，加起来今天在市场上这个价格要破1000元， 没错， 要超过1000，甚至要1000大几，有的 是 高档商场卖的贵，但是今天在咱北广生活时间，就是为北京人谋求福利嘛，咱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所以给大家一个无法想象的价格，399块钱， 399，刚才我一听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挺吃惊的，因为无论是核桃油还是这个亚麻籽油，在市面上的都是比较贵的。 您这么除下来真是一瓶才39块9， 是啊，但是今天只要399， 是的， 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将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会上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或者是北广生活时间，直接用微信来进行购买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说到核桃油也好，亚麻籽油也好，现在可以说它们是健康油脂的一个代表， 非常非常，现在就是非常流行的健康油脂代表。而且呢，我赵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咱们一般，您看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亚麻籽油，聊聊核桃油，我们会都会提前拿到产品，在家里我们先去体验一下， 是的， 我们试用一下，然后呢，用的好了，用的不好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交流这个感觉。我特别对这个核桃油印象特别深刻，很多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嘛，对吧？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群、宝宝群，就说：“哎呀，核桃油好啊，我一定要给我们家宝宝从小就开始吃啊。”但是怎么吃，大家很多时候又误区，说上来直接的就是啊、哎，我是不是给他对在这里喝点，对那里喝点？其实特别简单，核桃油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不光光是您可以给宝宝，您比如说拌那点凉菜沙拉里面可以吃啊，还可以，它完全是可以适应煎炒烹炸的。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拿那个核桃油给小宝宝煎那个三文鱼，煎点那个鱼碎，或者是拿那个核桃油煎一点那个芦笋尖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的煎炒的这个时候，它并不会破坏核桃油里的营养，所以完全都可以加进去。还有亚麻籽油，我其实是给我们家老人再去吃的，因为亚麻籽油整个它对于老人特别好嘛，老人愿意多吃。但是呢，我也不是说所有的油脂全部都用这亚麻籽油，你平时炒菜用什么油都可以，但是每天咱们说现在天热的时候，您拌点凉菜呀、或者说是您每天的这个加到那个生拌菜里面，或者是熬粥里，或者蒸鱼里面，您淋一点油提提味儿啊，或者说咱们夏天吃点凉面当中撒点那个熟油啊，都可以加亚麻籽油，吃了又健康而且又好。我还有一种，家里有的时候吃那个蛋白粉，老人提成蛋白粉，您直接拿那个亚麻籽油和上那个蛋白粉，它会成那个糊糊状的东西，做的口感特别香。这种方法都可以， 是 各种各样的吃法。 没错，其实亚麻籽呢，你要说不榨油没法吃啊、 对， 但是核桃的话呢，不榨油呢咱们是可以吃的。 是的， 但是呢，像小孩他可能牙口不好或怎么样啊，他不爱吃这个核桃，但是核桃对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 好东西。但是其实您说那个核桃很好，小孩吃，但是很多的小孩能吃几个？ 对，他嚼不了 一次能吃几个？您不，其实吃那核桃不就是为那核桃油那精华吗？ 是的，是的。 我们直接把核桃给您榨出油来， 都是精华， 吃的那是有机核桃那个核桃油。对于小孩来说，对于老人来说，那是精华当中精华， 是 少量食用，但是呢，吃的够营养，营养丰富。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在市场上啊， 对， 或者说在民间的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可以说是这个健康油脂的代表， 是的， 就是核桃油和亚麻籽油。那市场上真的是比较贵啊，因为这些都属于这个高档油。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全家福的一个组合。 对， 有250毫升一瓶，咱们是3瓶啊，一共是核桃油，另外还有7瓶亚麻籽油，加起来是10瓶。 十瓶， 咱们一瓶是半斤， 铁桶密封装，因为抗氧化， 非常高档。 是的，加起来是399，算下来。来这一瓶啊，半斤那个油是39.9块，在市场上我反正看到的地方没有能卖到这个价格的。 就是，如果不在咱们渠道订购的话呢，在其他渠道是很难看到的。 因为咱毕竟是北京电台，咱有宣传。 对，所以一共是10瓶啊，我们既有核桃油，同时又有亚麻籽油。市场价要1000元。 是的， 今天呢，我们399，您就可以拿走啊。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是的， 所以呢，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所以呢，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是的。 所以呢，它的产品的质量各方面，你就放心， 是的， 由我们给您的多重把关的、啊， 是的。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真的是一个机会，只要399元，您拿走的是10瓶，那么3瓶核桃油，7瓶亚麻籽油，合一瓶也就是30几块钱啊。 我一定在。 所以呢，我们的订货热线呢，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不管核桃油还是亚麻籽油，它不仅健康，同时你口味的纯正啊。有人说我光健康了，但是我吃起来不好吃，这个也拒绝。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一定要跟大家再去强调一下是什么。我们不但是核桃油，我们不但是亚麻籽油，我们不是普通的市场那二榨三榨的，我们是一级的。所以呢，比利时的进口的原料的，这才是真正的市场上的好油，在核桃油里，在亚麻籽油里都属于高端的。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

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拨打提货券上的电话，然后呢厂家会直接的发新鲜的批次到您家。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我们会赠送给您30分的积分。这积分干嘛呢？以后您在购物当中可以直接当现金使用了。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广生活时间，直接用微信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组合呢只用399块钱。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If you want my love, you gotta do what it does。 皮鞋、皮包、皮沙发、皮床、皮坐垫，皮制品的质感呢，很容易在视觉上给人以奢华感。用起来呢，因为天然的透气、耐用的属性，也颇受大家的喜欢。其中夏季皮制品的应用最为广泛和亲密的，要数牛皮凉席了。Don't call me your friend。我身边大部分的家庭呢，其实已经都用上了。最近的5到8年，随着人们的消费升级，都愿意花钱用上好东西，所以啊，风头很旺。尤其呢是白天工作生活，大家都很忙、很焦虑，压力很大。回到家，谁也不想再遭罪，所以啊，一床温凉舒服的牛皮凉席，睡在上面，有人说呢，就像寻回了牧童睡在水牛背上的感觉，让人凉爽舒心，很放松。 是的，但是大家在挑选的时候，要选择大品牌、质量有保障的， 对， 这样才能够用好几十。年更耐用，从安全健康角度来看啊，也会更放心。 是， 所以这就说到孟德兰牛皮凉席了。它在广播大众媒体推广都已经10年了。受全国听众的监督，顾客亲身体验，证明质量。关键是这种新型的销售模式又保障了价格，省去了中间层层环节，工厂直销做得好了还有返利。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今天此刻您就可以享受到福利价，因为厂家有福天补贴，8900元的席子，我们谈到了1999。 是的，赶快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是预定看席专线。您电话过来之后呢，客服做登记啊，安排工作人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亲自看，满意了付款，不满意呢就拒收。而且呢，本次因为价格比之前推荐的2599的价格还要低，为了保障大家对于席子质量的信任度，还有7天的这样一个考虑期。不满意了还能退货， 是， 所以呢，各位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福天冰点价1999就能买走一床全牛皮的孟德兰大品牌牛皮凉席。 好，大家打电话，我们来普及一下孟德兰牛皮凉席的用料。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三峡库区？大家知道四川姑娘水灵，对吧？因为盆地气候湿润，牛呢喜欢吃的水草长得就非常的丰美，吃得好，长得就好。成壮年的水牛皮张大，皮质丰满成熟，厚度和柔韧性都达到了最佳的状态，这才是制作精品牛皮凉席的最佳的材料之选。 是的， 就这样的席子，您去商场打完折没有4000-5000肯定是下不来的。 是的，现在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 1-800-106-108就能够预定看席了，只要1999块钱。期间呢，您可以去商场去看一看，摸一摸，记下情况啊，等师傅送货上门的时候再拿我们这床席子做个对比看怎么样。我只想告诉您啊，咱的绝对不差，哪里是牛肚子牛肩胛骨看的是清清楚楚，粗纤维组织，粗毛孔代表着活力的呼吸系统，在炎热的夏季更快的达到降温的作用， 是 对不适宜长时间吹空调的老人小孩来说是健康又环保的消夏神器。 所以赶紧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占据名额，因为今天活动备货啊只有30床，错过了就没有了。记住，买牛皮凉席一定要选择大品牌，而且不能光图便宜，一定要有质量保障才能拿下。毕竟是贴身睡的席子，肌肤相亲的寝具，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每年划算下来啊才几十块钱。好，看到5968的赵先生说1999每年才30几块钱啊，这皮席子不贵呀。 当然不贵了，所以呢这些年啊大家都会来选呢，说白了是一次消费贵一些，但是呢折算下来就很便宜了。好了，活动呢所剩时间也不多，1999全年度最大力度的伏天冰点价，30床的备货先到先得，送席上门免费检验，满意再来付款，7天不满意还可以退货。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对于今天的价格呢，有人说便宜，专柜都是5000，你们1999品质能不能保证？还有人说呢价格贵啊，报纸上微信上推送都有几百块钱的，你们1999太贵了。 其实您说的这些情况啊，我们做这一行的一定都知道。那为什么我们的席子要卖到1999元呢？就是因为成本，三峡库区的成年水牛选材标准非常严格，原皮的进价都不止几百块钱。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抛光打蜡揉制裁剪包边几十道的工序制作，一床席子要做1个月的时间。我试问一下，几百块钱的席子怎么样才能保证品质呢？ 所以啊，价格是重要，但是品质更重要。今天1999是因为直接对接厂家，省去了中间的环节。要知道同样品质的席子专柜可是8900块钱。我们欢迎大家的比价比质，4007-106-108 4007-106-108为您敞开。 好，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活动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不需要原价的8900元，也不需要之前推广的2599块钱的单价，只要1999元，您就可以订购一床了。4007-106-108 4007-106-108，给父母用不用刺激关节了，给爱人用不用整晚的开空调了，总之呢，投资一次全家共享。各位，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备货还有最后的5床，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订购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拒收，不用花一分钱。您可以铺在床上亲自体验一下牛皮凉席的凉爽舒适，坐上面十几分钟啊，席面依旧是恒温的。还有大气的外观，精美的压花，清新的毛孔纹理，专柜8900元的是一模一样的。4007-106-108 4007-106-108，放心拨打热线。 而且您收货7天之内不满意还可以退货，4007-106-108 4007-106-108。友情提醒各位啊，最后的3床备货了，1999元孟德兰三峡库区的天然水牛皮凉席带回家，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每年划算下来啊才几十块钱，同时也是从未有过的健康睡眠环境和舒适的睡眠体验。最后的1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也温暖了我的背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讲一个小话题，是中老年妇女啊如何预防痛风。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啊，在40岁以上的男性的发病率是最高的。如果在3到5年内啊，没有进行有效的控制的话呀，有50%可能性啊，就会出现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慢性肾功能不全呢，这个很严重的并发症会发生。这个痛风病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同样会发生，尤其是绝经以后的妇女，这个发生病率啊并不比男性会低。那为什么女性也会那么样的出现呢？这个痛风症呢，因为女性患痛风病是跟体内的激素有关系。女性之所以在绝经以后痛风发生率啊比较高，那因为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啊明显的下降，而雌激素啊是具有啊抵抗尿酸盐的结晶的沉淀。因为女性痛风症的症状啊不典型，典型的痛风症呢主要是首先是一脚一桌的第一个突指，就是说第一个脚趾头啊，这个关节出现了疼痛啊、红肿啊、发热呀，就多见的。可是女性呢，常常表现为上肢关节以及呢手指的关节呢出现这些问题，容易啊被误诊为绝经以后啊这个其他方面的疾病。绝经以后呢，女性痛风症的患者的话，慢性的肾病和血液病的发病率啊也会明显的高于男性，容易合并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等这些病，更容易出现呢肾结石、痛风石，甚至呢这个状况呢就要早于这个痛风的这个关节炎的发生。所以说咱们到底是先是出现了痛风症，后出现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甚至呢出现肾结石啊还痛风石啊，哎，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一开始往往这个症状就不明显。女性如果自身存在代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而且再加上不科学的饮食的生活方式，饮水量很少，也容易啊诱发的这个痛风症。另外呢，这个女性痛风症呢也可能是预警的一个症状，预警有其他的疾病。因为激素水平变化了以后是女性患痛风的一个生理的诱因，其他呢这个继发性的因素啊还有激素水平是一个主要的，另外其他的因素呢有些药物 比如说有些药物会引起尿酸的排泄减少，你尿酸排不出去，那当然就是容易在体内啊存积，就容易造成痛风。那比如说像抗结核病的这些药，或者利尿的药，另外呢还有一些肾病，如果是本身就是肾功能衰竭，先天性的肾小管功能异常，导致了肾小管呢分泌尿酸呢这个代谢出现异常，引起肾脏的尿酸的排出量减少，那个就是没办法了，你肾脏疾病它正常的肾脏功能就缺失了。另外第三个还有细胞过量的破坏，那这个细胞自己体内的细胞过量的破坏包括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有人就容易出现溶血的这个疾病，还有呢出现烧伤了，或者呢车祸出现了外伤了，或者呢甚至有一些疾病要化疗放疗的，还有运动员的过量的运动都可以造成细胞过量的破坏。那细胞过量的破坏，细胞分解了，那它的这个基因中间的核酸的这个结构的碱基对啊，这个成分啊，这个嘌呤啊，就是溶解出来了，那当然了就造成机体内的这个细胞过量破坏以后，体内尿酸呢生成过多，那个出现了痛风。还有呢咱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疾病吧，白血病，淋巴的疾病，骨髓的疾病，红细胞的增多的疾病，都可以因细胞的增殖破坏了一个正常的代谢的功能，造成尿酸生成比较多，这就激发了这个痛风症的出现。另外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个妇女更年期以后也容易出现的，因为内分泌失调啊，甲状腺的激素减少，通过调整体内的瘦素水平，可以影响到肾脏对尿酸的排泄，这个还是代谢综合症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因为这个呀代谢综合症的话就可以影响到胰岛素抵抗，这是高尿酸血症跟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所以说你有体内有代谢这个疾病的话，也容易出现这个痛风症。当然肾脏的滤过功能发生障碍，引起血尿酸呢储留，继而尿酸盐沉积，引起痛风的发作。女性呢发生痛风呢也是其他疾病啊预警的症兆。当然主要咱们说介绍这些疾病的内容以后，主要是希望能够预防，尤其是更年期的妇女啊，这个你雌激素孕激素减少以后，内分泌系统是处在混乱状态，咱们怎么来预防这个痛风症。那当然首先要低嘌呤的饮食，都知道80%的体内的这个嘌呤呢，这个尿酸量啊，是从体内你自己体内细胞分解了。咱们这个整个人体是进行新陈代谢的，细胞分解了，这个嘌呤碱就出来了。可是20%的量呢，是由于饮食来的。所以你要控制能够低嘌呤的饮食的话，不能够过量的摄入高嘌呤的食物，那么这样的话呢，尿酸的水平啊还可以啊得到一个控制。那比如像什么海鲜，肉类、内脏、豆类，还有呢久熬久煮的这些老汤、老火的靓汤。就是首先呢咱们煲汤啊，你就别觉得这个汤特别好喝，就是天天喝天天煲汤，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汤底下就含有大量的嘌呤。所以吃涮羊肉的话可以喝点汤，但是呢您还要注意量。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低果糖的饮食，果糖是目前呢唯一导致高尿酸的一个碳水化合物，果糖。这个果糖呢咱们需要预防痛风症的话，咱们刚才说了低嘌呤饮食中间还包括 低果糖的饮食。如果过量摄入糖，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就出现代谢性的疾病，而且还会肥胖，而且还会造成骨质疏松。当然，还有一个酒类，酒精可以促进尿酸的合成和抑制尿酸的排泄。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这个痛风症啊，这个血液中间的这个尿酸的量呢就会升高。当然，中间最明显的是啤酒。乙醇呢，对于痛风的影响啊，比饮食啊还要严重。大量的饮酒和进食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的发作。如果我们能够大量的饮水，促进尿酸的排泄，从肾脏啊尿中间排泄，每天呢2000到3000毫升的水，另外呢都是一些含碱性的物质，可以促进的尿酸的排泄，保护呢这个肾脏的这个正常的功能的发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平衡这个体内的刺激素。你女性不是因为更年期以后雌激素发生变化了吗？那么怎么来平衡这个雌激素？咱们有些食物中间吃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啊，这个对于体内雌激素啊，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作用，起一个双向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含有富含一些锌元素的、硒元素的这些食物，对于平衡呢，雌激素啊，有一些特别的特殊的功效。所以说，咱们就是吃食物中间，你除了注意低嘌呤饮食，咱们还有可以适当的，就是说注意一下食物中间含锌多的、含硒多的。那个含这个食物的这个雌激素含量高的，这样都可以啊，这个帮助你啊，这个预防这个尿酸症。另外不能盲目减肥，有些女性当然希望减肥，减肥的话你一定在这个正规的医院的咱们大夫的这个指导下头，不能够自己啊随便减肥。可以盲目的减肥的话，可以导致雌激素分泌混乱，最后造成呢就影响到我们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体内的代谢。所以说咱们对于女性在更年期以后预防这个尿酸症的出现还是很重要，因为有了出现了尿酸在血液中间含量高的话，就影响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影响你整个的体内的生理生化反应，所以造成我们体内很多的老年性的疾病也可以就在这个基础上啊，就说诱发。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体本来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产物，是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所以平衡啊，不光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也是人体健康的法则。人的最理想的保健的模式是应该啊，在保持人体整体平衡的基础上啊，维持正常的自我的修复能力。人体内是可以自我啊来调节的，所以在这中间怎么能够发挥我们自身的这些平衡的因素呢？那还是啊非常有用。灵芝它就是能够在我们体内起一个整体调节的作用。灵芝对于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等等体内的各个主器官的功能，就是起一个明显协调的功能。要使主器官的功能都协调，体内的生理生化反应都能够正常的进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排除我们女性朋友在更年期以后造成的出现了很多的老年性的这个疾病，血压、血脂啊、血糖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不协调以后就出现的疾病。灵芝 性味苦平，有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健筋骨，祛痰健胃，活血。灵芝是在多方面的在我们体内起一个调节作用，尤其灵芝中间可以促使我们体内的雌激素的平衡，因为它也含有类黄酮类的物质。另外，灵芝中间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比如像锌元素、硒元素，这都可以促使我们来平衡体内的这个雌激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呢，整体的调节的话呀，那我们体内是处在一个又一个平衡的状态。身上更年期以后是出现了这个内分泌系统混乱的状态，可是调节以后我们就可以处在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话，那么灵芝给我们起的作用就是一个预防疾病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很晚，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 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